11月上旬的时候，我跟当地的一个朋友，就是上期播客当中提到的 Fran 阿姨，去维多利亚的 Gold Stream 公园去看三文鱼洄游。三文鱼洄游的英文一般是叫 Salmon Run、Salmon Return 或者是 Salmon Spawning。Spawn 就是那个产卵的意思嘛。起因是中国校友在群里之前，中国校友在群里问大家有没有兴趣一起看三文鱼洄游，然后并推荐了上面的这个公园。我就顺手谷歌了一下，发现还挺有趣的现象的。之前在国内就只吃过三文鱼，说实话连鱼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就是有三文鱼洄游，这么壮观的景象。然后呢，我就搜了一下那个公园，它离我住的地方挺远的，大概有20多公里吧，如果搭公交车的话。谷歌地图建议是说要2个小时，所以当时呢我就记下了这个事儿，我就想着说哪一天如果有车的朋友想要一起去看的话，可以跟他一起。然后没过几天，我就在 Instagram 上看到正好同门的一个墨西哥师姐发了那个公园的照片，我问她现在是不是看三文鱼洄游的好时机，她说是，如果你往上面看还有很多等待捕食三文鱼的海鸥。然后看到她帖子的时候呢，正好是我们学校的 Reading Break 全校停课。我就问刚认识1周多的 Fran 阿姨要不要说一起，她在维多利亚生活很多年了，我对于她来讲，Salmon Run 应该是很见怪不怪的现象，但是她就欣然答应，然后我们就约好周三下午一起过去，因为周三那天的天气还不错，降水概率只有50%，但是到了第二天呢，降水概率大概是100%，50%的降水概率就约等于说是晴天了，因为毕竟整个维多利亚的雨。冬季就是略等于雨季，然后我们是相约在 downtown 见面，因为他住在 downtown，我就先坐公交车的 downtown 跟他会面，然后我们再从那边开车过去。他开车还挺快的，大概20分钟吧，就到那个公园附近了。那个公园其实就在一条大马路旁边，没有正式的门，然后我们停车的旁边就是那个小溪，小溪里或者说小河里，就是能看到隐隐约约看到三文鱼，因为它游到这边的话，颜色跟它之前从大海出发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，反倒是在这边的时候看上去更像那些沙粒，河底沙粒的颜色，就是有点发灰发青。所以会隐隐约约才能看到，就不是特别明显。然后当然以及上面等着他们大餐的海鸥。我们在河边就边走边聊嘛，然后看到河边稀稀落落的也站着其他几位游客，就大家都在找说最佳的观看三文鱼洄游的往上游的地点。然后 Fran 说，在一些河流比较湍急的地方，他用的英文是 rapids，那就感觉又学到了一个新词，就是呢，在这些地方能看到三文鱼克服阻力、勇往直前的现象。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当时去的时间不对，还是说 Gold Stream 这条河本来就不是特别，就是坡特别陡、特别多，说很多瀑布的那种河。我们那天在那里是没有看到特别壮观的，就是鱼群激流勇进的样子。但是我在回家搜资料的时候，在视频资料上，看到了脑海中刚才设想的画面，然后在另外一个网站上呢，也看到了政府为了辅助三文鱼洄游而做的一些努力，比如说，美国跟加拿大两国呢，就是为了减轻绘图途中的艰辛，出资几亿元，在被称为“死亡峡谷”的河道两边修建了通道，帮助他们避开湍急的河谷，然后从而能够顺利的游回他们的出生地。那这个为了减少他们在洄游途中的死亡率呢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还有一个数据也比较有意思，其实从中能够看到他们的回头之旅有多么艰难。这个数据是来自加拿大渔业海洋局，他们统计过说，每对三文鱼能产下4000颗鱼仔，大概只有800条能够孵化幸存下来，然后在游向湖泊大海的过程中大量被捕食。可能有一些就进了我们的肚子，最后大约有200条到达大海。4年之后呢，不过不一定是四，可能是平均数字是四。4年之后能够洄游回来的仅剩10条，其中呢又有约8条被人类捕食，最终能回到产卵地的只有2条。算一下这个比率还是挺少的。 三鱼一旦就是从海洋开始游进淡水区域，就不会再吃东西了，仅靠身体内的脂肪啊、能量啊为生。然后他们成群结队，穿过很多，比如说峡谷、山间、河流、险滩。我看到在视频当中看到他们就是有穿过瀑布的景象，就真的是跳了好多次，一次不成功再跳一次，逆流拼命跳跃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有很多三文鱼可能会因为筋疲力尽，或者说撞到岩石而死亡。所以，是挺惨烈的一个景象的。还有一些三文鱼呢，在洄游的过程中，身体的颜色会变成了猩红。据说啊，是因为它们用力太猛，就把血管都给崩破了，所以就它们身体的颜色被那个鲜血浸透。所以就成了红色。幸存的三文鱼到达就是它们的出生地之后，会找那个在布满沙粒鹅卵石的河床上，那个雌性的三文鱼会用它们的尾巴为鳍，在沙粒上就是刨开一个卵，刨开一个坑开始产卵。但不是所有的雄性三文鱼都可以给它们受精的，如果就是雌的三文鱼觉得这个雄三文鱼又瘦又小，它就会用尾巴把它那个把它轰走，然后就这样来来回回，可能从中挑选出最强壮的那个雄性三文鱼，然后才允许这些雄性三文鱼在上面释放melt 鱼的精液，这样的话鱼卵就可以变成了受精卵。就这个过程听起来挺优胜劣汰的，就我就想到了公园里的相亲角，大家把学历、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经济地位、照片、美貌都铺在上面，然后从中选择最优的那个。我就感觉在保障后代的质量上，人类跟鱼类可能没有什么不一样吧。受精完成之后呢，雌性的那个雌三文鱼会再次摇动它的尾鳍，用沙粒把那个受精卵给藏好，这样的话它就能形成一个 nest， 一个巢，或是叫术语好像叫 red R-E-D-D， 产卵区，以此呢就保护它们的受精卵免受洪水啊、灾害啊以及其他的一些捕食者的攻击。我上次去的时候，在河边的一个小桶里，不知道是谁把那个应该是鱼卵，把它的鱼卵放到那个桶里了，就有小半桶，密密麻麻的，它们都是红色的，很晶莹剔透的圆形，大概跟豌豆一般大小吧，里面有个小圆点，可能是鱼的眼睛。在这个时期的受精卵是靠里面的那个卵黄囊液喂食的。大部分三文鱼在产卵之后呢，会因为太累，这一路太累，然后能量耗尽而死亡，它们的尸体就也成了生命循环的一部分。附近的海鸥啊、熊啊，可能就会以它们的尸体为食。当然，它们尸体本身也能滋养附近的河流、小溪。就三文鱼就这样从出生地游向大海，过了几年再从大海游回出生地，整个过程就是凄美而悲壮的完成了它们繁衍和生命的循环。回到我们人类，我觉得我个体来讲是没有那么宿命的意愿，或者是说远大的志向。但是我昨天晚上临睡前，可能是因为白天咖啡因喝多了就没有睡着，然后就在那里想，有一个感想吧，就突然跳入了我的脑海，就是仿佛在以前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在享受我的生活，以前的很多时间我好像一直在为将来做筹备，就觉得要到了将来的那个状态，自己才会开始喜欢自己的生活。但是我发现，当我到了将来的那个状态，比如说现在，我并没有真的就是每天都很享受，我还是在盼着将来。然后就这样一直想之后，我会觉得到底那个将来在哪里？到底哪一天才算是到达了那个比较理想的状态？为什么我不能现在就很喜欢我的生活？比如说我现在在录播客，这个播客我是录给自己听的，那我是很享受的。我不是说为了谁而录，我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行事的。然后其实你年纪越来越大之后，仿佛你比你之前读书或者说未成年的时候，其实是拥有了更多的选择，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吧。就从昨天那一刻，我就突然觉得说，我要开始享受现在的生活，不管我是在看论文，我是在出去跟人聊天，我要尽可能的就是活在当下， 这句话在现在这个时候说出来，可能有点失去了原来的意思。但是我想，我当时感受到那一点，或者说我想表达的意思是，在你可以的时候，在你力所能及范围内，尽力的去爱你的生活。